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中国有句古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最近一支来自丝绸之路国家的网络名人来访了北京，这是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主办的丝路大 V 北京行活动，其中他们也来访了北京电台，感受了北京广播节目背后制作的各个环节，也了解了传统广播电台如何一步步打造新媒体的综合运营中心。今天节目中，我们就首先来一起聚焦丝路大 V 造访北京电台。另外呢，在节目中还有来自我们的合作伙伴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你好俄罗斯节目，将给大家介绍此次访问俄罗斯的中国球迷观球感受。好，欢迎走入本期的环球三十分。6月27日下午，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联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主办的丝路大 V 北京行科技篇活动，一行近40名嘉宾来到了北京电台参观交流。他们当中包括了来自乌克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泰国、缅甸、菲律宾等7国的10位由国家级智库成员、媒体的资深记者和企业家组成的外籍人士。参访过程中，他们首先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北京电台的直播区和总控室。在电台直播区，北京外语广播台长张晶宇为来宾们做了介绍。 好，对面呢是青年广播，这也是我们刚刚成立一年的一个最年轻的广播。这个频率里边播出的节目，它相应的一些视频的东西都会有。这会儿是正在录播。 罗马尼亚国家信使报编辑部主任斯特凡先生则兴奋地坐进了北京外语广播的直播间，模拟做了一次主持人。 I wait you in Romania. By the way, it's a beautiful country. 我给大家介绍罗马尼亚，它是一个美丽的国家，多瑙河流经这里，它是欧洲的大门，通往了维也纳和阿姆斯特丹。 北京电台副总编辑李秀磊向来宾们介绍了近年来北京电台在媒体融合以及国际交流方面取得的成果。 北京电台在2001年就成立了北京广播网，我们自主研发的讯听云采编平台，我们可以在手机上就可以找到我们这个讯听云的采编平台啊，我们把采访的东西可以实时的回传到我们的直播间。另外就是北京电台的微信矩阵也初具规模，可以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了以广播为主、多媒体联动的一个综合性的广播传媒机构。北京电台拥有遍及4大洲11个国家还有地区的19家海外合作伙伴。应该说北京电台的声音是可以在美国、俄罗斯、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韩国，包括印尼等等的很多国家都能够听到，能够落地的。我们北京电台还和巴基斯坦独立新闻社签署了一个合作协议，真诚的希望我们能和在座的各位嘉宾所在的国家和媒体开展多方面的沟通。 访问团成员、乌克兰政府智库《乌克兰中国杂志》特邀记者科瓦尔先生对北京电台全球化的传播理念表示了赞赏。 你们的电台是面向全球的电台，你们尝试把资讯传递到世界的层面，这是十分重要和有趣的，因为可以从国际的角度看北京。 这是非常有趣的，因为你只是从北京的国际角度看到。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俄罗斯。眼下的俄罗斯是全球的焦点，小小足球每天会制造出无限的话题。如果说比赛是发动机，那么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则是充沛的动力。本次的俄罗斯世界杯上有4万名中国球迷前往观赛，人数列进入俄罗斯观赛的外国球迷的前十位。我们的合作伙伴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旗下中文广播你好俄罗斯节目的两位主持人吴云和刘晶就走上街头采访了几位在这里的中国球迷，除了观看球赛之外，他们也深深感到了俄罗斯与众不同的魅力。好了，我们一块儿来了解了解中国，走进俄罗斯，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 俄罗斯迎来了世界级的体育赛事，4年前在索契举行了冬季奥运会，现在世界杯足球赛又来到了俄罗斯。举办城市大街小巷里传来了球迷们喧闹的声音，亮丽的服饰，友好的拥抱，激情的舞蹈和用不同语言颂唱的歌曲。简而言之，我们见到的是时长一个月的全球盛宴。 在这场足球赛事上，中国同胞是诸多外国来客当中的一员。尽管国足未能参赛，但依然有4万多的中国球迷购买了2018年世界杯赛球票。这是国际足联统计的官方数字，购票最多的是美国、德国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公民。中国购票数量进入排行榜的前十。 在莫斯科的红场旁边的壮美的马涅什广场，我们与张扬、郭宇和薛刚相遇了。球赛期间，这个广场是球迷交流的重要地点之一。据他们介绍，三人来自同一座城市，是中学时的好朋友。与此同时，他们还都是铁杆的球迷，因此决定来莫斯科观看世界杯赛。张扬介绍说： 您是从哪里来莫斯科看比赛的呢？ 我是先从深圳，然后坐高铁到广州，广州白云机场，然后飞莫斯科这边。 那一路上就是旅程用了多长时间呢？ 飞行的话大概是10小时左右到这个莫斯科。 来俄罗斯看的是哪几场比赛呢？ 目前看了2场比赛，一场是在喀山打的一场小组赛，法国打澳大利亚，然后还有一场是在罗斯托夫巴西打瑞士，这两场比赛。 这两场比赛你对哪一场比赛印象比较深刻呢？ 我对巴西那场比较深刻，因为我是内马尔的球迷。巴西虽然不是巴西的球迷，但是我是内马尔的球迷，我喜欢内马尔的他的表演。但是那场比赛可能内马尔状态也不是很好，所以最后还是打平了，结果不是很满意，但是我看到了偶像还是很开心。 你来到俄罗斯以后，就是你对俄罗斯整体有个什么感觉呢？ 我非常喜欢俄罗斯，因为我觉得俄罗斯这个地方就是说人也很好，就是说我们有一次就是我们搭的的时候，然后那个司机也比较热情，然后整个的环境也比较干净，然后就感觉比较实在，人也比较实在，所以我喜欢俄罗斯，我也期待就是说以后有机会能多来俄罗斯。 那赛场的比赛环境呢，还有这个对这儿的志愿者的服务您觉得怎么样呢？ 志愿者的服务非常到位，因为我们第一天到俄罗斯这个莫斯科的时候，我们是那个航班是有问题的，就是想转去喀山，然后志愿者花2个小时耐心的，然后用他们的各种方式去联系，就是说车安排我们去喀山。要是没有志愿者的话，可能我们就去喀山的话会有很大的问题，因为这方面的话就是说这边可能讲英语的普及不是太高，但志愿者的话英语是比较好的，他很耐心的然后就帮我们订到了一台车，然后我们才能就是说准时的到达喀山，然后看到了那场法国队的比赛，所以我对志愿者是很满意的。然后那个赛场的氛围也非常好，尤其是巴西那一场球迷非常热情，然后我就感觉巴西球迷的那种就是那种奔放热情的那种感觉很感染我们，然后我们在现场也整个都很嗨，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次非常令我印象深刻的一次体验。 你觉得这个喀山和罗斯托夫这两座城市您都就是逛了吗？喜欢这两座城市吗？他们跟莫斯科相比有是区别大吗？ 我首先觉得这个俄罗斯这个莫斯科这边的场景就更加恢宏一点，就大气一点，然后这个感觉城市也大一些，毕竟人多一点，毕竟是首都。 喀山的话印象不是很深，因为喀山我只待了半天时间，其实本来是有一个白天的时间去体验一下喀山，但是我感觉那肯定是个就是很干净的一个城市，但是也没有在就除了比赛以外没有在周边看。罗斯托夫的话是逛了一个白天，觉得那边的话就吃的东西我不知道这边叫什么，反正我们就是叫那边叫馕，就或者是肉馅饼，给我印象很深刻，肉馅饼味道非常好吃，然后还有一些饮料也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罗斯托夫然后整个的那个赛场的环境，因为它在河顿河旁边那个球场，我就感觉有一种也很舒服，很有一种浪漫的感觉，挺好。 您对这儿俄罗斯人你觉得他们热情吗？ 我觉得他们很热情，他们就是非常热情的去帮助我们去解决一些问题，比如说赛场方面的问题，还有比如说我们要买一些礼物一些纪念品，他们都很耐心的就是告诉我们往哪走，或者是哪些地方，有些包括有些路人，不光是志愿者，我们碰到了，我们在那个罗斯托夫其实是一个路人指引着我们去了球场，因为罗斯托夫的周边那个道路封的比较严重，就是很多地方都不通车，车不能直接到达，其实我们是在离球场大概3公里的位置然后走去球场的，然后他一路上告诉了我们哪边有些有地方可以吃东西，然后可以买一些东西，包括价格也比较合理，所以我对俄罗斯的这个印象非常好，就罗斯托夫那边的人的印象很好。 巴西与瑞士比赛打成了平局，这场球赛是2018年世界杯的意外之一。据郭宇介绍，这场比赛输与赢对他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亲眼看到了巴西著名的球星内马尔，他非常高兴，通过俄罗斯举办的世界杯赛，他的夙愿实现了。 这次比赛就是巴西对瑞士这场比赛，我们都知道，就是看的人非常多，都是。那您对这场比赛的整个的安全状况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比如说进场时候安检呀这些的，这些方面。 我说实话，我安检的时候，我的一个水杯被收走了，而且虽然是空的没有水，然后呢，我专门把当着面我把水喝完，我还以为他可以让我带进去呢，后来他不让带，所以说我觉得我还专门拍了一个照片，也算是留一个念想吧，说我能给世界杯留下一点什么东西。对，他安检还是做得很不错的，而且这些志愿者都非常友好，然后帮了我们非常多的忙，因为我们觉得就是这种本身好像英语在俄罗斯普及率不是很高，然后呢志愿者都是本身的精神状态也非常好，都是大学生，然后英语水平也都不错，然后帮了我们非常多的忙，也是俄罗斯的这种精神风貌的一种展示吧。 就是还有就是主场的时候进场的时候，就是因为人很多，那个有没有感受到就是比如说拥挤啊，或者这些安全状况呀，有没有这种好的感觉呢？ 其实还好，可能如果要说拥挤的话，可能就是退场的时候稍微有点拥挤，进场的时候都很有序，然后也没有说很拥挤，但是退场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在楼上从4楼往下走，就感觉就是慢，比较慢，然后呢在楼道里面的时候有点闷，其他的感觉都还不错，很好。对，而且都还比较有序，我觉得整体上而言非常好。 张扬、郭宇和薛刚都是首次来俄罗斯，而且仅待了4天时间，要想很好的了解这个国家，这点时间显然是不够的，但是有关俄罗斯的最美好印象还是留在了我们的心中。薛刚这样指出， 这次来到世界杯也是我从小的一个梦想，也是属于一次机缘巧合。其实就世界杯原来对我来说肯定是很遥远的一件事，就是说来到这里我觉得突然梦想成真了，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而且在俄罗斯完成我这个梦想，我也觉得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件事情。 那你对这次来世界杯有什么最大的就是最强烈的愿望，喜欢想看到什么呀，除了世界杯之外的？ 俄罗斯是一个我比较就是一般就是很早就听说过这个国家，然后就很想来，但是一直没有机会。然后这次俄罗斯有3大特产，就是一个面包、伏特加还有美女了。这次来呢，就是没有喝酒，没有喝伏特加，但是其他两大特产令我非常非常的满意。 对，我们都知道俄罗斯是盛产美女的，那你这一路上看的就俄罗斯的姑娘都是非常漂亮，对吧？ 是非常非常漂亮，而且我也拍了很多的照片，我会跟我的同事说这里非常非常的值得一去，非常非常的好，人也非常的友善，我觉得我还会再来这里。 一路上看到俄罗斯的美女多吗？ 很多，每个地方都有。我这次来就是先是来到了莫斯科，然后但是我看的两场球都不在莫斯科，一个在喀山，还有一个在罗斯托夫。一路上看到了很多美女，而且每个地方的美女都很有特色，但是都很漂亮，非常漂亮。 好的好的，你下次还会再来吗？ 一定的，绝对的，一定会再来，一定会再来。 非常感谢你接受我的采访。 这是中国球迷对世界杯赛主办国的印象。如果150万球迷中的任何人都能像深圳球迷这样想再访俄罗斯，那么对于 1.4 亿人口的俄罗斯来说，这是最为期待的举办赛事的结果。 无论俄罗斯国家足球队的比赛成绩如何。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呢，我们的话题是关于英国脱欧。难产的英国脱欧终于有了明确的时间表。2019年3月29号这一天呢，英国将会正式脱欧。距离眼下还有大约9个月时间。6月20号，英国议会表决通过了政府提出的退出欧盟法案。此前，议会围绕着脱欧的各项条款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辩论。那么现在呢，在法案通过之后，英国女王也已经签署了同意函，这标志着英国脱欧呢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而在英国脱欧的种种关联事件当中，英国与欧盟的贸易关系的不确定性呢，一直是其中的热议话题，也刺激着欧洲跨国企业敏感的神经。近日，像集合了法、德、英、西班牙四国技术和资本力量的欧洲空客就表示，如果英国不能够在正式脱欧前就和未来的经贸安排与欧盟达成协议，那么空客呢，很可能会考虑长远，也许会退出英国市场。届时，空客在英国数以千计的工作岗位可能会不保。此外呢，像雀巢、英国石油这些大型的欧洲跨国企业超过50家都表示，英国和欧盟达成的贸易以及关税协议必须是无障碍的，否则将会影响这些企业在英国的投资。对此呢，相关专家就表示，英国一方面不想受欧盟的约束，想要收回边境控制权，但是呢，又想维持原来的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等等经济的优惠。那么，鱼和熊掌能不能够兼得呢？在未来英国与欧盟间的谈判过程当中，欧盟方面做出比较大的让步的可能性是很小，很可能会英国做出更大妥协。不过呢，未来关于英国与欧盟之间的关税问题是摆在眼前的一个最需要跨过的门槛。好了，我们先来听下面的报道。 有关公告显示，在1月至6月21号期间，针对英国汽车业新工厂机械模型和模型开发的新投资降至 3.473 亿英镑，约合人民币30亿元，而这个数字在2017年上半年为 6.474 亿英镑。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商协会负责人麦克霍伊斯表示，在英国脱欧谈判的缓慢进程中，行业内的这些国际性企业越来越感到失望，英国政府应重新考虑其在关税同盟中的立场，不应脱离关税同盟。距离英国需要正式脱欧的期限只剩下九个月的时间，但目前各方仍不清楚贸易将如何继续进行下去。对此，西门子、空客和宝马在过去一周公开警告英国，他们这些大量依赖于多国之间相互贸易的企业将受到无序英国脱欧的伤害。 This industry has grown up, and I mentioned, you know, a resurgence to whatever, 1.6 million cars last year produced, a resurgence based on the free flow of materials in and out and a borderless environment.We shouldn't give up on that. We don't need to give up on that. 英国脱欧事件在世界各地的学界都是掀起了广泛的关注。像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王毅子呢，就多次发文指出，现在欧洲正在着眼于培养自身的长远竞争力，保证经济长期发展，而不是把太多精力耗费在和英国的谈判上。从两年前英国脱欧到现在，欧洲和世界局势都在发生着巨大变化。法德轴心的重启，加上欧洲各国难民问题、民粹主义的崛起，美国特朗普政府兴起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及中国作为新兴力量带来的新的发展创新模式，都会对英国和欧盟的关系产生全方位影响。这些不确定因素都为本来就坎坷的脱欧之路增添了很多的未知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指出，欧盟为了防止脱欧态势的蔓延，遏制欧盟各国的离心倾向，都在和英国谈判中呢采取强硬立场，这些也加大了双方的妥协难度。在关税同盟、单一市场等等涉及了英国与欧盟经贸关系方面的核心问题，是英国与欧盟谈判最难攻克的难题。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节目最后，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在今年的六月，美国白宫宣布将对包括欧盟、墨西哥还有美国最亲密的邻居盟友加拿大征收 25% 制裁性的钢铁关税。消息出现之后呢，可以说加拿大方面是表示了一个强烈的反弹态度，他们也拿出了一份价值166亿加元的关税反制裁清单，包括了美国出口加拿大的多个领域的产品。而相关的加拿大企业则表示呢，希望能够尽快看到政府做出的具体行动。好，我们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亚明的报道。 加拿大钢铁制造业联合会的主席约瑟夫·加利姆巴提希望能快点看到政府的行动。他说 25% tariff on steel going into our by far our largest export market. This is a dire situation for Canadian steel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s going to require serious government attention. 就钢铁征收 25% 的关税，它的影响远远超出钢铁制造业本身，这会带来很可怕的结果，所以我们希望加拿大政府认真采取应对措施。联邦政府总理特鲁多已在六月初表示，将会努力保护加拿大钢铁和铝业的雇员。魁北克省总理菲利普·库亚尔星期三宣布了一系列措施，库亚尔已定于在下个星期与美国官员会面。他在赴美之前宣布的这些措施，显然是要表明魁北克对特朗普关税政策的态度。库亚尔宣布的一系列措施中包括要求公共服务部门在采购时要尽量考虑本地产品，也包括提醒魁北克省民在购买美国产品之前先看看有没有本地或其他产地的替代品。库亚尔表示，省政府不会正式支持民众抵制美国货，因为那可能会引发来自南面的报复措施，但希望民众能在此事上做出正确的选择。他说，无论是企业还是公民个人，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采取行动，在日常生活中做出选择。库亚尔说，比如当我们购买食物时，看看是从哪里来的，当我购买汽车时，应该想想买电动车可以支持魁北克的水力发电，如果还是买汽油车，那我们用的大部分汽油都是在美国提炼的。库亚尔甚至说，如果大家都能这样做，那将展现出魁北克人之间的团结。目前魁北克的经济在整个加拿大国内属于最强劲的，失业率也是最低的，但省政府担心最新的一系列美国关税可能会损害经济的稳定与增长。在魁北克向美国出口的产品中，铝制品是最主要的产品之一，因为在魁北克市以北的萨格奈地区，制铝行业是支柱产业。在全省范围内还有一些铝业公司，加起来总共雇佣了大约3万人。从6月1日开始，加拿大出口到美国的铝制品被要求支付 10% 的关税，而去年美国曾对魁北克的另一主要产品木材开征 20% 的关税。为了应对关税可能造成的出口减少、工人失业，魁北克省政府上个星期宣布从财政经费中预留出1亿加元，用于铝制品工业应急贷款和担保贷款。特朗普还提出了要对加拿大的乳制品和组装车辆征税的想法，而那会对安大略省的经济造成较大影响。加拿大组装的汽车有 80% 是销往美国，汽车工业雇员人数约 12.5 万人。如果特朗普真的对加拿大组装的汽车实行 25% 的关税，安大略省是几个主要的汽车组装厂所在地，经济会受到很大冲击。魁北克省长库亚尔说，他周三早上打电话给安大略省新当选的总理道格·福特，建议共同组建一个工作小组，以协调努力应对美国的关税政策。而福特对这个想法也持非常积极的态度。魁北克总理还说，他意识到很难预测美国政府下一步还会干什么，因此将努力寻求新的市场，包括欧洲各国、加拿大其他省份，也会努力扩大在本省的需求。库亚尔说，我们已经要求在受政府控制的招标程序中增加本地的比例，照顾本地的需求，我们也会在向企业提供支持时让他们购买本地产品。到目前为止，美国关税还没有严重影响到魁北克经济的乐观前景。按照6月份加拿大皇家银行向投资者进行调查，预计该省今年的 GDP 增长率为 2.1%。 省财政部长卡洛斯·莱涛也在周三表示，美国关税目前对经济运行和政府税收还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